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见你，我是主持人郑霞玉。又是一年高考季，离高考渐渐远去的我们，是否依然还在怀念永远画错的电路图，怀念偷偷压在课本下抄的作业，怀念课上同桌大张着嘴的睡颜，怀念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高考。说到高考，第一个浮现在你们脑海里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西欧语学院的高如意同学。 大家好，我来自新疆。 惠新田同学。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 以及经贸与会展学院的孙瑞文同学。 大家好，我是孙瑞文，我来自北京。 高考一定少不了堆积如山的试卷，不过不同地方高考卷子也不一样，江苏的高考卷是出了名的难。 大家在网上包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新闻都是说江苏卷非常难，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地方的试卷它是面向这个地方的学生来让他们去考的，然后江苏考生接受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样子的训练，对他们来说江苏卷的难度可能就像是北京卷对北京考生难度，或者是全国卷对于学全国卷的那些地方的同学们的感觉，所以也不能说非常不是特别难，没有到那种妖魔化的，总体来讲还是难度要高一点，特别是数学和英语。 那北京呢，你觉得北京卷会很容易吗？ 我觉得北京卷相对来说难度可能确实会低一点，但是呢它的题型比较新颖的，所以说也是 不那么容易。 对， 那我们刚听了那首纪念，是真的很怀念以前高中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下课嬉戏打闹那些日子那些时光。你们高考的那段时间有没有哪一首歌是让你们一听到就会想起很多很多回忆的，一听到就泪目的那样一首歌？ 我高中记忆最深的是一首算是纯音吧史诗叫 Moonlight， 我是听着这首歌进了高考考场。这首歌评论里说是写给科研工作者的情书。 情书吗？ 对，是为了科研工作者们创造的这一首歌，然后后面有时间简史的一段序言。 你呢？ 对我来说高中可能并没有说想到就会泪目的这首歌，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愉快的回忆吧。比如当时会让我们全班一起所有人一起一拥肩膀活跃气氛的一如我饮酒醉，在我们班的一个非常欢脱的一个男生的带领下，当时其实我们班有很多韩流，然后听的就是像 Big Bang 和 Blackpink 的歌很多，在课间的时候会用教室里面的白板会放他们的歌。然后除此之外汉语歌的话，当时我们班听的比较多的是小幸运和多幸运，一个算是网络上传的吧，就是多幸运这首歌。莫名觉得这个歌本来应该不是我们的风格，但是我们却全班一起唱 了。 对，就是被洗脑了。然后还有一首会深沉一点，就是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的一首歌叫遇见你是我的缘，当时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特别喜欢给我们班做音乐相册或者毕业册的时候会问要用什么配乐，班主任无论什么时候都在说这首歌名，于是乎我们很多人都会跟他一起去听这首歌会唱。在毕业那天的时候也是放了这首歌，然后大家都是哭着跟他就是跟他告别呀、这种。还有当时参加了上一届高三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每年的高三毕业典礼都放那些花儿、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站在那个国旗下面站方阵，当时就莫名的很伤感，就这种离别的气氛。 那我们也再来回顾一遍这首熟悉的那些花儿。 首歌确实是满满的回忆啊。 你刚提到你们那个老师，那个每次都会听遇见你是我的缘的那个老师，你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姓郭。我们因为高中有一年预科，所以是四年，高中的四年生活我们就关系特别亲密，我们就会叫他郭老大。其实他在别的班同学的眼中就特别严厉资深的那种老教师，属于所有人提到郭老师都会觉得，哦，你们在郭老师班，哦，你们班主任是郭老师，就这种反应。但 特别同情你们吗？ 有时候会有这种会同情，觉得哦，那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做好了，就这种反应。但事实上真正进了郭老师的班之后，就会发现郭老师对待我们就是像对待他的孩子一样，他的孩子就比我们小两岁，然后比我们小一届，今年高考。老师在那个全封闭式的学校里就相当于我们的家长了。当时就是我记得郭老师身体也不太好，当时是高血压吧，应该是，就是需要住院。但是当时郭老师不愿意住院，他可能 放心不下你们。 对，有当时高三的时候是上学期，他的确是放心不下我们，然后也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经常上着课就会去吃药或者怎样，他就是不愿意住院。别的主任呀校长呀劝他，他都不去。后来是真的我们全班一起给老师说，老师你去吧，没事了，他就让他去住院，好不容易才去了。住院了也就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左右吧， 又回来看你们了。 对，然后又回来继续教我们。当时他身体就不好到只教我们一个班的一门课，但是这样都觉得可能会让他身体吃不消。我记得当时也是在高三上学期有一个演讲比赛，我们班之前我说的会带我们换拖的那个扭一人握一脚记的那个男生，他参加了那个演讲比赛，讲了我们新疆班的故事，专门讲了郭老大生病的这个故事。当时郭老大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听他演讲，在说到这些郭老大的一些我们之间的事情的时候，郭老大当时当场就哭了， 感动。 对，所以在我们高中班主任真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父母亲， 特别好。 对， 我高大学老师是很神奇的一个人，他脾气非常奇怪，非常的奇怪。比如说上课桌上不能有水杯，我被他逼着可能喝过四五瓶一整瓶的水，就是有杯子就得喝完，而且大家都不上课看着你喝，窗台上也不能放，我前三次都是因为放在窗台上忘了拿下去了。然后还有 他是看到水就一定要让你们喝完吗？ 对，看到你桌上有杯子，不管是冷的热的，反正你喝完了我们去接着上。他是课堂笔记什么的非常好，别的班级的同学都过来，笔记能借我看一下吗？然后就拿回去复印。 模范笔记。 对，特别好，而且会查，顺便去查。 哦， 对。 其实糗事啊，是回忆里面最开心的一部分。每次想到高中那些时候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糗事，就可以笑很久。 我觉得在我们班所有人印象里面特别深刻一个同学的一件糗事，就是我的前桌同是我的舍友，我的对床。那天是数学课下课的时候，然后数学课大家都很累都很困，而且是早晨，一下课由于是很多人都趴桌上都睡了，我当时我没有睡，我看着我的前桌站了起来，然后拿起他桌上的水杯要走出去，然后走了两步，我的那个视线突然就没了，他就不存在了，然后一声沉闷的动的声音，然后于是全班人都醒了，就怎么了怎么了。我的那个前桌是个女生，整个人是横趴在地上， 五体投地。 对，于是全班人就开始爆笑，连着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一起的笑。那个女生又摔了，然后 又摔了。 对，每年都会摔一次，就是来一场大型的摔跤。她当时摔在地上之后都不愿意起来了，就大家拉她，她都不愿意起来，她就想钻到地缝里去了。 其实高中的心理路程的变化对成长来说特别关键， 对对，我觉得高中就是学会跟自己对话，最起码我不会说难过一下就很难过，不会想要说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也可以过下去。 哦， 我觉得对我而言精神上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然后本人性格尤其是以前初中和高中两个时候就属于话比较少，但在别人说如果要评价我的话，他都会说你特别安静， 话不多，甚至会用贤惠这种词来形容我。 贤惠吗？ 对，有同学会这么形容我。我觉得我的承受能力挺强的，在承受这方面能力真的挺强的，对而言习惯了，而且我是那种默默的承受着，我觉得真的都没什么。我觉得高中就是在睡觉这方面、休息这方面，真的每天早上起床超级痛苦的，就是忍不住的上课睡觉，点头点头，然后还会被老师点名，会发现自己突然睡着了，就那种。 那如果有机会让你们回到高中，你们想回吗？想回哪一年？ 相比来说，我还是想回到高三吧，因为高三的时候呢，虽然说压力总体来说是高中三年里边最大的，但是呢，我觉得跟朋友们在一块儿，那些压力呢也能转化成，当时是转化成一种动力，对现在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回忆吧。 没错， 在跟朋友一起去面对一些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关系会变得更加亲近。到以后去回忆当时的时候，可能那些才是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东西。还是高三好，真的，我从高三开始学会点外卖，什么都点，就是你们想不到的、想得到的我都点过。 什么？ 豆汁儿你们知道吗？我点过豆汁腰圈儿，就豆汁儿是北京一种食物，对，我最开始吃不惯，后来吃不吃不行，就是跟我一同学，我前桌，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是虽然说我也不高吧，但是我是我们班最高的，就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前后桌最疯狂的一次是我们晚上说吃什么，找了半天点烤鸭子。我关键是我们都是晚上下课以后吃完饭上晚自习，我们当时就说中午先定，到时候让他晚上送过来，这么着省得等。然后我们第一节课之前就下单了，下完单以后确认完以后发现没有办法选择配送时间，就打电话没有电话，就我们俩都慌了，只能写完以后马上就给你送过来，简直很快就会送到。但我们还没上课，马上要上课了。然后那节课还是化学课，化学老师生病了，另外一个代课老师是北京市一个反正挺厉害的老师，是我们年级组长。那节课正好我们俩前后桌嘛，他在我前面，他是第一桌正中间对老师，我是第二桌，然后他手机就疯狂响，我们在小门到了给打电话，就是他也接不了，让他把手机递给我，但是我第二桌我也接不了，我想半天他还给我打，我挂着还给我打，然后只能低头接完电话让他等会儿我们下课就过去，然后下课我们俩就往校门口跑，跑过去以后拿上烤鸭回来，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法吃，马上要上课就放暖气，然后最后晚上吃的时候都凉了，就什么都点了，烤鸭、烤串乱七八糟的，你没有想不到的。 同样的，如果让我回到高中，还想回到高三。应该说高三的时候，说实话老师管得很松了，就真的没有那种会让人特别恐惧的感觉了，然后 更亲近。 对对，然后可能是四年都习惯了那种每天，虽然说真的很累吧，也真的是有很多压力，有时候一次考试没考好都会难受很久，但是每天都按部就班在过那样的生活，在那些小生活里面总是会找到一些时间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看小说呀那种。然后我是高中看的雅舍，然后 龙族的考， 对，龙族是我初中就看了前三部。 那你们对学弟学妹有没有什么忠告或者期许之类的？ 学弟学妹们，你们要知道，不是一定要选择你们最喜欢的，而是要喜欢你们所选择的。要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都很美好，我们没有接触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很多，你不去用心的尝试去接触去了解，你就不会真正发现它其中的美好。对我们而言，当我问起我们最想回到高中的哪一年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是高三，因为在高中这几年留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高三，谁也无法去否认高考对我们的重要性，无法否认高考带给我们的痛苦以及快乐。我们所珍视的不仅仅只是高三这一个听起来很有压力很严峻的一个名词，更多的高三让我们怀念的是你的校园，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老师，是你的最难忘的青春。 前面学姐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说这些了。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所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高考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同学被迫选择教师或者医生，他 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没有能够选择，或者是被迫找了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现在进行思考的原因，就是不希望大家在面临某一次选择的时候是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你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你，你不做这样的选择你没有办法往下走，就是希望你能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只有当你好好准备了，你才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世界上最可怕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害怕，一个是后悔。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都不要天真无情。 其实选择最重要的不是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的，而是你选择了之后把它变成最好的。 我希望呢，你们也能放平心态去面对这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坚持下去。可能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之前没有任何想法，你会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会觉得你只要走到那一步一定能找到下一步对应的方法，但是呢，这毕竟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在之后你在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当初如果你做了一个规划，有一个长远的决定，可能你现在的生活会比另外一种生活会更好。 那我们谢谢三位学长学姐的忠告和一些建议。就这么一眨眼的时间，高考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所有关于高考的回忆，所有那些难舍难分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磨灭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回忆，请在 B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想点歌吗？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有可能这样。 你想读诗吗？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你想秀出你的才华吗？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大写的 BSU 二外之声，与我们分享你的世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

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当你打开播放列表的时候，哪首歌会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在二外听见你，我是主持人郑霞玉。起风了这首歌原是日剧《深夜食堂三》的片尾曲，被重新填了词，拥有了中文歌词，像是拥有了新的灵魂。诗意的歌词也勾起了很多青春的回忆。有人说，风风雨雨、山山海海都走过了，失去、拥有都尝过了。回头来看，最好的是那个无知无畏的自己，最想的是年少时发光的那个你。有人说，这其中有奋不顾身的爱情，有无所顾忌的成长，有期盼与时间为敌的再经历一次的心情。寻所梦，痴所爱，痴心不改。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爱出舍真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轻声轻气，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直接的从前。

青春就是要勇敢的做梦，勇敢的拼搏，不给自己留下悔恨。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 的事很多，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要让自己后悔。如果你有要分享的歌曲，请在 B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在二外听见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最渺小的我，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今天的晚安二外，我是主播黎曼。小满刚刚过去，夏日的气息愈加浓烈，而这样炽热的季节却一次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离别的忧伤。盛宴将散，总有这样一个人牵动着我们心底的那份不舍，甚至在许多年以后，偶然掠上心头的他依然能将自己带回当初那份最纯粹的心情中去。我十分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离开二外，回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遥远的南方城市。你当然不会听见，万里的长风也带不去。可这一段念白和小诗 能经由广播回荡在你曾经停留过四年的地方，这就足够让人满足。你我素昧平生，甚至于我是谁，对你而言都是未知。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看见楼下的花开得那么好，突然记起了你，回到宿舍就写下一首小诗。楼下的乐器很好，开了许久，可你却迟迟没有消息。你还在的冬天，我路过，以为他们只是枯死的木枝。你归去南方，这里遥远的暮春便停滞。我欠你一首诗，就如此洒在孤寂的原谱，等他们熬过夏日，在簌簌的秋季凋零，后来又变回倒败的枯枝。月季告诉我抬头，那时你抵在透着水雾的门上，我该折下整整一个四季，去掸除你半个身子已踏入的尘世。这是一位自称圣僧的同学写给一位大四东方语学院毕业生的小诗。圣僧啊，失之交臂的遗憾既无可避免，便不要避免，邂逅如莲，只可远观。也许我们所贪恋的不是那个朦胧在江南水乡中的身影，而是一无所知却仍然期待着的心情。希望多年以后，在回忆这一年的暮春时，你能想起这个笨拙的试图抚慰的声音。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来到午间直通车之美食面对面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播地杯， 我是主播小毛。 今天的美食面对面呢，就为大家带来人大品源商店里的两款泡面的实施测评。